即係你成個區咗係咪 27% 咧？但你集中曬近乎一站嗰周圍嗰啲咧，嗰啲係唔止 70到啦。 調翻轉啦，27% 係唔係華人咯？我覺得 係啦，冇錯啦。咁啊，即係係啊，你即係呢區其實就點咧？即係以前係香港人多嘅喎，係咪啊 ？Epping 以前你成個雪梨都係香港人多過即係大陸嗰啲㗎啦，咁但係喺呢幾年呢五六年先開始嗰個比例多過香港人啊嘛，同埋佢哋即係香港人冇佢哋咁集中啊，即係都係圍埋即係圍一區，但係冇佢哋咁犀利㗎，即係始終都係散啲嘅比較。即係可能唔知係咪香港人比較容易融入啲啦，咁就以前都有啲區，譬如 Cherry Brook 啊嗰啲地方都係多香港人嘅，但又唔會好似而家咁直頭，哇！你 Epping 啊 Eastwood 嗰度全部都係你用普通話得㗎啦，唔使識英文嗰啲區啊。 咁啊，即係呢個其實呢單嘢咧就係琴晚啊，琴晚都深夜㗎啦，夜晚9:40呢個雪梨時間，咁就講即係呢個 Parramatta Council 啦，就 investigate 緊 Epping 呢啲呢個咁嘅叫做即係呢個叫翰林院啊嘅 signage 咁樣嘅。咁其實咧，即係咧呢個翰林院呢個 sign 咧，其實佢就係、是、係對住條，其實都唔係大街咯。你知 Carlingford 好多係有後巷噶嘛，係咪啊？即係你係佢個門牌就攞條大街嗰個門牌，但係其實佢個主要入口嗰啲喺後巷咁啊。因為你大街基本上你係佢嗰條路好似，大佬你講緊即係青山道咁樣，我點樣做個 ramp 俾你入去嘅啫？係咪先？咁好多時咧嗰、那個 entrance 喺後邊嘅。咁呢度即係， 但係佢嘅意思係佢話係向嗰條路啊嘛，即係唔係入口嗰條路，但係嗰條車路嚟噶嘛，即 係 揸車見到啊嘛，揸車見到個牌啊嘛，係嘛？ 你向住嗰條咧，就係唔係揸大街見到嗰個牌，係揸細路見到嗰個牌，就 細路即係唔係大路嗰度， 唔係向住 Carlingford Road 嗰度，係啊。咁就即係呢個爭議點咧，就係咩咧？有即係其實呢單嘢係蘋果都賣㗎，好得意㗎。咁就即係呢個就係、是、即係其實個發展商咧叫 Arise Constructions 啦。咁其實咧佢嗰個發言人咧都係叫 John Zhang 嘅，咁啊似係姓張㗎啦。咁就不為然啦，呢、這個屋苑主要想吸引中國買家。除了有个古色古香的名字，屋苑一角地面有巨型阴阳图案，叫做还建有中传统中式鱼池，你觉得似智联静苑咁啊？咁呢个发展商又坦言啊，艾平区即系其实我哋咪叫艾平嘅以前。我都唔 冇中文，冇中文名噶系嘛？系呢、啊？你系啲人夹硬译嘅啫嘛？不嬲，我哋都就咁叫 Epping 啦。我哋即系嘅广东腔咁啦 ，Epping 咁样啦。 啊，就咁讲 Epping， 我哋讲香港人啦，唔系香港人就唔会即系好少啊，将佢夹硬改个中文名嘅。 系啦、啊，咁即系 Epping 有不少优质学校啊，翰林院於是咧就咧以此卖点作吸引中国买家咁样。咁啊，即系其实咧呢个叫做，但系即系。我想讲嘅就係、是、其实而家冇即係澳洲呢其实呢就好似即係呢單嘢令我諗起溫哥華旅遊，即係陣間講下溫哥華係點樣啦。澳洲其实而家係冇law係話即係一定要有英文咁樣喎，好得意喎。 冇㗎冇好似冇嗰條法例，但係呢個問題就係話我唔知點解即係当然唔係香港嘅傳媒發掘出嚟嘅，係本地傳媒報道，原來香港傳媒引過去報道啊嘛，係咪先？ 係啊， 咁即係我覺得就係好奇怪，就話呢啲咁嘅嘢，而家好多即係逢係有呢啲嘅事咧，有本地傳媒係報多咗喎，你覺唔覺得咧？ 本地 as in 澳洲？ 係啊係啊， 係㗎、啊。 即係有啲譬如你前嗰排話咩啊？即係有關於中國人、中國嗰啲咁嘅嘢咧，嗰啲新聞咧，即係以前可能你太細單，你費事唔會報噶嘛。 同埋佢都唔 border 咗去報啦， 係啊係啊，嗰份你改咩名都得，你話知你有中文又好，日文又好，通常都係咁樣嘅。但係而家我覺得就係話，會唔會係即係 呢度啲人開始會有啲反感啦，對呢啲事 都係㗎，即係以前係。你記得我哋啱做節目嗰陣咧，有陣時咧啲咩奶粉嗰啲咁嘅嘢咧，啲鬼婆出嚟鬧咧，會俾人話 racist 又成噶嘛。同埋主流媒體對於呢啲嘅角度就係覺得佢哋有權買嘅嘢，但係而家係多咗人出嚟鬧呢啲咁嘅 PK 嘢咯。 係啊，嗱，即係其實即係你講開奶粉嗰單，即係啱啱前嗰排話影嗰度，其實呢啲發生咗好耐，不過傳媒冇報啫嘛，即係好多嘅，即係我諗一兩年前已經有啲咁嘅事啊，即係話。嗰啲人係開始好討厭啲人去搶奶粉，跟住但係傳媒就唔會好少會報，可能佢嗰陣時係咪即係你費事佢撩起一啲即係仇恨情緒之類類咁樣，佢傳媒就刻意可能或者刻意去唔會報呢啲嘢嘅，即係比較少啲嘅。但係而家就一少少啲咁嘅嘢咧，呢度嘅傳媒咧就會攞嚟講噶啦。 咁而其實嗱，今集咧咁佢就揾咗即係呢個叫做喺。呢、这個 complex 入邊住嘅個鬼婆，其實我都唔知點解個鬼婆會買呢等嘢嘅，即係我都唔開胃啦，大佬無啦風水陣咁樣，咁就即係佢就覺得咧，即係呢啲咁嘅強國發展商咧，就利用 Epping 嘅即係 school catchment 咁樣啦，就向呢個叫做唔識講英文嘅人嚟推銷呢個咁嘅 apartment complex 啦，就係佢就 feel offended 嘅。系啦，咁就即系佢又觉得对，即系你有咩摆个咩写人中文，即系好似骨灰庵咁咯，咪话即系佢摆个咩大牌喺度，对佢同埋附近嘅居民又好不满咁样啦，系啦，咁就即系系啦，咁就即系其实我就觉得你如果你真系买嘅话，你做咩要买呢度咧？ 我就覺得奇怪，點解有鬼婆去賣嗰度咯？即係你即係我就咧佢講啦。如果我就實奉啲唔會買呢啲咁嘅區嘅，啲唔好話嗰間嘢啊，就係嗰區我都唔想去嗰度住嘅。咁你身為鬼即係鬼佬鬼婆，你就走去買嗰單，你就即係周圍你明你佢唔係唔知，我諗佢唔係唔知 Epping 區係嗰啲唐人波個乜嘅啦。 咁你刑責自負啊嘛，大佬。 啊，即係咪調翻轉頭講啲？我哋成日都叫啲华人移民融入社区，咁佢其实嗰个鬼婆应该融入嗰个社区，要学下中文。 系啦，冇错啦。 咁样你搬喺一平住又唔该学下中文，你话忍受下周围嘅人讲普通话，就唔讲英文，你要适应下啦。 咁佢话即系每次在街上抬头一看这块招摇的中文标志，我以为他会写着滚开吧澳洲鬼。嗱，即系呢个原文咧就系 stiff。就是呢個 stuff you Aussies， 咁其實係嘅，係即係人哋擺明喺度排你，咁你仲喺度得喺度，咁其實你自己揾自己笨柒啫嘛。 即係而家嗰個殖民地嚟噶嘛，大佬嗰度係啊強國殖民地嚟噶嘛，你走去搶殖民地就馬鬼咩？即係你係點講咧？唔係而家咁樣都好嘅，咁咪睇下即係開始認識下咯，認識下啲強國人嗰啲威力咯。 系啊，咁就即系呢个叫做系啊，咁就嗱，你话呢单嘢会点样发展落去咧？我就觉得就佢应该下边加块咁嘅烂鬼铁牌咁嘅算数啊，做咗嘢去吹咩？ 佢咪可能加翻个英文喺度咯，整多块牌佢俾翻英文喺度咯，中英对照啊嘛，或者背面系英文，前咪中文，吹咩啊？ 但系你讲紧譬如澳洲咧，周围系即系啲中文路牌嗰啲咁嘅嘢咧，你 North Ride Lane Cove Road 同埋 Epping Road 交界嗰个点水居一早都系啦，嗰、那个系咩添？嗰个系新加坡资本添，真系咁你点咧？系咪先？你 Chatswood 啊，你火车站啊，而家有等咁嘅商业大厦都旧咗等噶啦，就系巴士站上边咁样啦，都好大个，都即系都好大个即系 Colliers 帮佢卖啊嘛，系咯，咁你都好大块横额，系即系摆明系写中文简体字，就话即系呢个全栋出售咁啦，欢迎洽购啦，真系。 咪鬼叫你又要想赚人强国钱咩？你自己系咪先？屌你唔使啊！你翻你入澳洲雪梨机场入嚟，已经一落机已经大嗰啲广告大好鬼多场嗰啲中文字啦，已经 系噶。

咁而家佢政府窮到窿啦，大佬唔賣咁邊有錢啊？嗰、那個 deficit 咁勁。 係啊，咁啊，即係呢個叫做即係其實咧，原本咧就賣比較差咧，嗰班友都屌撚到核爆噶啦。咁而家咧引入呢個中國 partner 咧，咁就即係中國嗰啲。Export Credit Agency 咧就話呢啲咁嘅叫做 material for key infrastructure 係要 source from China 咁樣咯。咁你 at the end 咧，你係引入你係賣國，咁啊令到本地人冇嘢做咯，又繼續係，因為你好多時即係你講緊呢啲咁嘅呢個叫做呢、這個叫做乜鬼嘢？呢、這個頂呢、這個叫做即係總之呢間叫做 CMEC 啦，即係 China Machinery Engineering and Corporation， 即係其實中國機械咁樣啦。咁就即係其實你大陸嗰度呢就基本上都講明話個譬如你想 finance 呢個 project 得我哋要喺大陸拎人入嚟咁樣係啦。咁就撲街啦。 其實佢哋即係睇到佢一佢唔單止即係對唔單止對澳洲嗰啲即係嗰種擴張係即係嗰種手法一樣嘅。佢哋一帶一路沿途嗰啲都係啦，即係譬如巴基斯坦嗰啲又係幫你起個港，去咩斯里蘭卡啊、巴基斯坦度咧，幫你整個港啊嘛，你唔夠先借錢俾你起，起完之後咧，起完之後你大位爭佢錢，揾咩話？咁嗰度就嗰度嗰啲全部控制曬俾佢手上咯。你嗰、那個你間嗰間嘢賺即係冇盈利，賺唔到錢咧，大鑊你。 咁咪係啦，咁就即係呢個叫做呢、這個其實你啱講嘅就係咧，阿 Danny 嗰度咧，基本上佢就唔夠錢起，咁咪諗住賣咗，即係賣呢個 project 嘅一部分權益啊，賣咗呢個 rail line 啊咁樣咯，係啊，咁就即係呢個叫做呢單嘢就咩啦？哇！頂呢度就講緊話呢個咩個 Port of Newcastle， 原來呢個招商局係一半嘅喎，戇黐線嘅喎。 唔係而家好多啊！即係我哋唔知嘅好多啊！即係我哋冇留意，唔係即係我哋冇留意好多。其實好多嗰啲infrastructure 嗰啲咁嘅，即係嗰啲咩戰略性嘅所謂嗰啲命脈啊，其實賣咗有好多係賣出去㗎啦，仲要喺強國手啊，電網啊嗰啲咁嘅嘢啊，都好多賣咗㗎。係 啊，咁啊， 所以 快食屎啊！咁啊，嗱呢啲燥底嘢咧，就即系点知讲一单咁少啦，咁啊讲落第二单料咁样啦。咁啊，喂，贾洛夫，其实澳洲咧，即系几时开始自助出入境嘅？用啲 biometric 嘢， 好似两三个月前啩，我唔系好 sure 啊，即系我因为我试过好似两三个月咧 ，sorry， 我就唔系好记得几时，但系我对上嗰两次出境都系。已经系 唔系入即系入境啊！讲紧唔好意思，讲入境啊！ 入境好耐咯，入境好耐噶啦，几年咯，即系我系几年之后唔使以前要填张卡又成，要去经过好似你好似嗰啲外国人咁样噶嘛， 系啊！ 但系而家已经好耐噶啦，即系本地人就好耐，几年噶啦，三五年就，但系亦都好多而家好多国家都可以。唔使即係可以經嗰條點啊，即係自動化一條，好似我哋香港用身份證翻入去咁樣啊嘛。咁你就係入咗張卡，即係攞張用你 passport， 即係 scan 你嘅 passport， 掃一掃攞張卡，跟住去到嗰度就影你幅相，咁就過得噶啦，唔使即係冇個人動喺度 check 你嘅。 嗱，因為點解咧？即係咧，而家我哋澳洲咧，即係其實加拿大啊、美國啊嗰啲都用噶啦。你知其實佢影、你要交相俾佢嗰陣咧，係有嚴。格嘅，即系叫做呢啲叫即系总之系严格控制你个相个规格咁样噶嘛，系咪啊？即系讲你个头要几多啊，占份张相嘅几多 percent 啊，真系有个咁嘅尺度落去咁样噶嘛，系咯。咁就 因为嗰、那个 sorry， 因为嗰、那个即系嗰个相系 store 喺个 database， 冇错啦， 用你即系嗰样嘢系一个标准嚟嘅，即系你如果影咗咩嚟咩清咧，佢就。即系佢变咗好多好多 error 噶啦嘛，即系所以点解影护照相一定要咁要规定嘅，有个底色系乜嘢啊，大细系乜嘢啊，咁就系佢嗰个就系 storage， 用一啲嗰啲叫咩啊，即系高科技嗰啲咁嘅嘢去 辨识你啊，系啊，咁咧即系其实咧即系呢单嘢都系琴晚定今朝出噶啦，咁就即系呢个 Guardian 啊，哇，左交报纸啊，卫报啊。咁就而家就諗住將呢個叫做即係

都幾有值得參考嘅。咁即係我想講呢一本書咧，就係、是、嘉里集團咧，亦都係即係世界陀王啊，阿郭學年嘅自傳咁嘅。咁啊，即係阿簡洛夫，你對馬拉嘅認識有幾多啊？嗱，即係我唔係啤你哥啊，我唔會叫人買馬拉樓啊。但係你對馬來西亞個社會嘅認識有幾多咧？ 馬來西亞咁嗰度即係華人都即係幾即係嗰、那個個 culture 都好 strong 嘅。即係馬拉人之後嘅華人，好似我唔知幾多 percent， 但係咧，因為其實我都有去過馬來西亞幾次，咁我嗰啲華人咧，即係嗰個點樣咧？嗰、那個即係比較老，即係老一輩嘅思想，或者講係嗰個 culture 仲係 keep 到喺嗰度嘅。 嗯， 你明白我講咩？即係話咧。好多嘢可能係我哋喺香港以前有嘅禮儀嘅上啊，嗰啲咩嗰啲咁嘅嘢啊，機卡嘢咧，可能香港因為太過國際化啦，慢慢進步咗啦，咁好多嘢都冇咗啦。譬如你好似話嗰啲結婚啊，嗰啲咩喪事啊，啲咁樣嘅儀式嗰啲咁嘅嘢咧，我反而喺馬來西亞見到 破地獄，舊跳嚟跳去破地獄， 即係嗰啲 擔飯買水， 即係嗰啲習俗啊。我真係結婚，我其實去過馬來西亞，去過飲酒嗰啲咁嘅嘢，即係飲結婚酒嗰啲咁嘅嘢。咁我哋好多時候仲保留翻可能百幾年前啲中國農村式嗰啲咁樣咧，可能即係話 三生酒禮 啊，係即係嗰啲禮儀嗰度，即係我本身我都未見過，唔知，但係嗰啲係因為中國傳統嗰啲嘢都喺即係仍然保留到，即係比較上咧嗰度嘅華人咧，即係可能佢哋移民咗過之後咧，將啲嘢帶到過之後咧，佢一代一代咁樣仍然係傳翻落去嘅，就唔似香港變得好快啊嘛！香港可能你 香港 百幾年前， 香港好商業化啦，同埋而家 係啊，即係你香港譬如你開埠百幾年前有好習俗喺度嘅時候，慢慢現代化咗。可能你我哋細個好細個嘅時候有啲習俗仍然都有做，但係而家嗰啲冇嘅咯，可能已經係嘛？但係好奇怪，馬來西亞我仍然係揾到呢啲嘢咯。 咁啊，嗱，馬來西亞咧，其實咧，即係係好多華人，但係佢本地嗰啲，你知馬來西亞本地人叫巫人噶嘛，即係巫師個巫啊。咁啊，都有即係其實同不嬲同華人嘅關係咧，就麻麻地嘅啫。咁好多時你講緊譬如馬來西亞咧，佢你即係好似大陸咁樣嘅，你本地人係。即係佢淨唔係本地人，即係你知大陸係外資一定係即係最近放寬咗啦。你知以前就係本地資本一定要佔一半咁樣㗎嘛，你知㗎啦，係咪啊？ 仲有好多嘢喎，除咗啲做生意咧，譬如即係我認識得啲朋友係買佢嗰啲大學啲學位咧，有個百分比 係 留翻係啦，即係可能 係啦， 唔係因為如果純考試收，如果你考試成績好入去嗰啲咧，哇！你成間學校都係華人都似。咁佢咧大學咧又預留一啲學位咧，即係嗰啲你哋考你啲華人考得叻嗰啲都冇用噶啦，即係佢哋去比較得50%，譬如30%係俾華人嘅，有50% 要俾無人，要俾無人 咯。係啦，佢就可能佢你嘅成績一齊考，唔係一齊咁樣計嘅。總之佢要個百分比要百分比人，所以咧你可能你華人咧讀書讀得好叻入到大學，咁嗰啲無人咧就可能佢普普通通入得到嗰啲大學啦，咁樣咯。 咁啊，即系其实郭学年咧，就即系其实亦都喺呢度讲，即系呢本其实佢嘅奋斗史咁样啦。咁就即系其实就讲话，即系其实好正嘅。佢讲马来西亚咧，就讲佢嘅惩罚性税率啊，即系你越赚得多就越俾得多咁样咧，系驱使佢搬去香港盘生意嘅原因咯。同埋佢亦都系即系觉得系有阵时你。馬來西亞即係佢焗住你公司你 40% 或者 50% 股權係要無人嘅話咧，係搞到佢控制唔到好多嘢，係啊，咁就佢亦都話喺本書入邊啦，就話呢個華人係世界上最強嘅經濟螞蟻咁樣啊，咁你知馬來西亞、新加坡呢啲係以前係英國殖民地咁樣噶嘛，咁佢就話咧呢啲阿 Sir 咧。就是一啲好好嘅行政人员嚟嘅，但系呢班友咧就中意即系一来就系唔中意即系揼石仔啦，就中意喺 office 入边或者喺即系 London 嗰度就遥远控制啲咁嘅嘢嘅。咁佢亦都话即系华人咧就喺build up 东南亚咧，尤其是喺 即系同埋印度人啊，系啊，就系即系基本上系佢哋就做晒全部嘢咁样咯。咁啊，阿郭学年咧，其实咧屋企咧就系福建人嚟嘅，咁就就佢亦都即系喺佢建立佢自己事业嗰阵咧，咁就即系讲好多福建同埋广东嘅移民咧，咁就即系真系即系离乡别井啊，寻找他乡的故事咁样就嚟到马来西亚嗰啲啊，咁好勤力咁揼石仔咁样嘅，同埋系啦，咁就。佢都係講話就係即係唐人就好勤力咁樣，咁佢就即係佢嗰陣佢70年代咧，佢印尼訪問嗰陣咧，咁就即係都警告過啊，即係環當中都有害群之馬咁樣啦，咁即係都會搞到啲嘢一鍋粥咁樣啦，咁但係即係可惜呢個印尼政府就唔聽嘅，咁啊於是就咁樣啦，咁就係講話，即係其實唐人就好勤力，睇到好多機會都會去做咁樣，就即係都即係佢哋係即係抵佢哋發達咁樣咯。但係阿簡樂夫，你係咪我同你係咪都覺得即係你而家齋勤力係冇用？即係佢講嘅嘢係有參考價值，但係而家有陣時係不合時宜咁樣。 咁佢講嗰啲嘢係幾十年前嘅，你華人去到全世界各地都係，譬如你唔好話唔識東南亞去到美國嗰啲咁，我都係。啊！洗大餅啫嘛，100多年前去嗰啲係嘛？咁佢哋係儲到錢或者成嘅，但係我覺得現今嘅社會你係齋勤力都冇用啊！即係我覺得反為而家你呢度，即係你而即係嗰啲華人咧，其實應該係點講咧？應該係要參與多啲，反為嗰啲點啊？啲政治上嘅嘢咯， 社會上嘅嘢。 以前你喺東南亞全部都是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嗰啲都係嘅，嗰度啲華人做生意就好叻，但係政治上面就全部唔理嘅，所以咪搞咗好多悲劇出嚟，咩排華啲咁啊，全部嘢你到咁上下，人哋一定會眼紅你啊嘛，講本嚟你班友嚇，即係控制曬嗰啲經濟，但係佢班嗰班人啊懶啊嘛，又懶又蠢啊嘛，啲土著係咪啊？ 都係 噶咁，但系个人口人数系多过你，咁喺政治上，即系政治嘅地位又多又高，即系政府上面你参政嘅人就少啊。咁但系佢嗰啲咪好，即系到咁上下咪有耐唔耐以前都系咁啊，东南亚都系排华嗰啲耐唔耐整一单出嚟噶啦， 咁 但系马来西亚近年都变咗好多啦，即系所谓变咗，即系话啲华人参政多咗好多啦。 马来西亚近年又变咗好多啦，同埋咧，即系其实你知边度柔佛州啊？即系新加坡隔篱嗰个州啊？ 系啊系啊， 即系佐科啊，新山啊，系啊佐科啦。咁啊佐科咧个苏丹咧，咁啊即系其实佢系比较开明啲咁样，佢年纪同你差唔多嘅就佐科个苏丹系啦。咁啊，即系佢就基本上佢就系觉得，即系你知其实马来西亚咧，尤其是即系譬如你话近翻即系Najib 嗰啲咧，即系纳吉啊，马来西亚首相，同埋有啲东马嗰啲保守啲嘅省份咧，其实你而家佢系佢基本上将变做 Islamic State 咁样噶嘛，即系基本上即系进一步削减你啲咁嘅华人嗰啲咁嘅嘢啦，咁啊几日咁啦，但系即系其实佐科嗰边就系想将自己新加坡化咯，系啦，即系俾翻。即系你 scrap 咗嗰啲咁嘅，即系叫无人嗰啲叫做affirmative action 啊，咁样咯，系啦，咁就即系之后点样咁啊，慢慢睇咯，系啦。但系我呢本书系几有趣嘅，因为即系基本上佢系讲佢讲佢点样即系发迹咁样咯，系啦。咁啊下一单啦，你系咪话咩？你系咪话咩线路唔稳啊？定点啊？你弹咗个 message 俾我。喂，系点啊？你系咪线路唔稳啊？喂， 听唔到？ 听唔到？你听唔到啊 ？Network slow。 正话突然间好，而家听到，但系正话好窒。 OK， 咁啊，得啦。 唔知你嗰边定我嗰边？ 唔知啦，我冇喐过咁啊！神区啊，唔 cut 啊，呢段屌继续啊，真系咁啊！嗱、下一单啦，郭学年啊，讲 我唔知啊， 系啦，唔系是但啦，屌，真系嗱，郭学年啦，讲完啦，咁啊，即系澳洲啊，就可以讲下咩咧？咁啊，上一集咧都讲过几镬噶啦，就即系 Amazon 开档啊， 咁啊，即係其他啲咁嘅商，啲其他啲咁嘅 business 受威胁咁样啦。咁啊，今年咧，即係雖然咧我人唔喺澳洲咧，但係咧我都留意到即係叫做随住呢个叫美国感恩节啊，即係呢个 Black Friday 同埋呢个 Cyber Monday 啦。咁啊 ，Amazon 咧就无即係都唔系无声无息噶啦，都即係密锣紧鼓咁啊开咗档咁样噶啦。咁啊，即係其实你都系 compare 翻美国嘅数据啊。咁啊，今年美國感恩節嘅消費咧都係強嘅。咁啊，尤其是以呢個叫做即係上網消費就遠超呢個叫做百貨公司啊、實體店嘅消費咁樣啦。因為即係而家就好多時即係啲友仔一來懶得出去啦，二來就係即係你上網撳咗，咁你 free shipping、free return 咁冇所謂噶嘛。咁啊，即係同埋其實即係阿簡洛夫，你都你知美國其實係有，你知唔知有幾輪減價季？喂，歡迎翻到嚟第二節啊！唉，頭先有線路問題啊，好撚柒啊，真係 啲技術故障， 就係、是、唉神區咁啊，又斷線啦， 真係冇計啊！而家啊，你啊，即係我哋相距7000公里啊嘛。 咁啊，屌香港 internet 咧，其实咧快过澳洲嘅， 唔系喎，嗱香港咧，因为佢香港大厦嚟噶，所以咧你睇咩时间咧，佢如果系啲夜晚 peak 嗰啲时间咧系慢嘅，其实。 但而家夜晚七点几啫，香港啲人冇咁早放工。 但即系我意思话佢因为佢入一条线入屋咧，佢系好快嗰条线，但系咧翻到上去咧 就好 Q 慢。 系啦，系啦，所以佢个繁忙同非繁忙争好远嘅。 系啊，咁啊，即系头先咧，就即系 cut 之前咧，咁啊，我哋讲到呢个 Amazon 咧正式进军澳洲咁样啦。咁啊，即系其实咧，我喺澳洲其实都唔系住好耐，澳洲住咗三年啫。咁即系我都系今年咧第一次咧见到咧，澳洲啲 retailer 咁啊开始有啲要做有啲叫做即系 Black Friday 同埋 Cyber Monday 嘅 promotion 咁样咯。咁啊，即系其实随住Amazon 喺澳洲正式开业咧，咁本地嘅叫做呢啲本地零售商咧都要接招啊，咁样咁啊，即系呢个叫做佢即系呢个叫做。其实有啲报纸咧就 compare 咗咧啲咁嘅 white goods 啊，同埋啲咁嘅电子产品就 Amazon 平过其他 retailer 几多咧？咁 Amazon 咧结果啊真系平过佢咁样，即系例如即系其实佢都系 compare against 呢个 JB Hi-Fi 啊、Meijer、David Jones 啊咁样咯，系啦，咁就即系其实最正咧 Amazon 就点样咧？咁其实你知澳洲而家系其实好多啲细 retailer 就即系。一来又唔够客，二来就经营成本非常之高咁样啦。咁你知 Amazon 其实系可以俾啲independent 嘅 retailer 摆嘢上去 Amazon 卖，基本上你系摆啲嘢喺 Amazon 嘅仓，咁就 Amazon 会帮你 ship 啊处理，咁就每个月收翻你啲嘢咁样咯，系啦。咁啊，即系你就觉得点咧？你有冇跟呢单嘢？ 我。少少啦，咁但其實佢即係等於即係呢個淘寶咁嘅啫 ，Amazon 啫係嘛？咁係啦，咁其實你 Amazon 未嚟之前咧，呢度嗰啲好多零售咧，譬如已經係好多係敷個網噶啦。佢哋好多時候咧，就算佢有實體鋪頭啦，譬如你嗰啲即係嗰啲JB Hi-Fi 啲 MK 卡，佢一樣要喺網上面有個網店嘅。咁你嗰个主要成本都系租个仓啊，嗰啲物，其实最主要系仓同物流呢样嘢啫。你搞掂呢样嘢啊，你就无敌噶啦，已经系嘛？咁其实你Amazon 入嚟，咁唔单止我觉得唔单止威胁啲实体店啊，即系实体商店所谓嗰啲有铺头开铺头嗰啲啦。咁仲有而家佢做开嗰啲即系网上面嗰啲卖嘢嗰啲。嗰啲細啲嗰啲澳洲嘅本地嗰啲咧，都會受影響啊。始終佢個量大啊嘛，因為 Amazon 嗰個貨咧，即係佢可能可以平過你好多添 啊。嗯，咁啊，嗱，其實咧，嗱呢篇 article 咧，咁啊，

但是後來呢超級市場入打入咗，即係慢慢壟斷咗，即係澳洲得嗰兩三間大大超級市場壟斷曬㗎啦。咁佢嗰個來嗰個貨咧，你嗰啲譬如你一樽牛奶咁樣，哇！如果你 Woolworth 同你，哇！我同你攞一千樽牛奶，咁你俾呢個價錢，你 corner shop 可能你攞十樽，你俾唔到咁嘅價錢㗎嘛。咁局處係佢一定平過你㗎嘛。咁慢慢將，如果呢個相差呢、這個價錢太大嘅時候，你就慢慢會你係嗰啲生存唔到噶啦嘛。咁 Sam 嘅事，如果你啱啱入嚟之後咧，即係消費者初初係會得益到嘅，但係唔係咁健康喎。即係如果有一啲啲 regulation 禁止佢去壟斷咯，如果唔係都最後都係消費者受害，我覺得係呢樣嘢唔係平咗平，即係一定係平係好噶。即係如果你睇眼前嘅利益，咁可能係消費者嘅越平越好啦。但係長遠嚟講，你要睇下佢會唔會壟斷咗市場，或者成嚇呢樣嘢要留意下咯。 係咯，咁就即係呢個叫做嗱呢嗱，另外你講起啲 article 咧，我覺得好有趣，就係、是Amazon 嚟到澳洲咧，係令到點解即係啲 local 嘅 competitor 係即係叫做冇咁 competitive 咧？咁啊，即係呢個叫做嗱，你而家咧就 check 下我啱啱 post 出嚟嘅，就喺呢個 Skype conversation 嗰度啊。咁啊有篇文嘅，咁啊就係講 Amazon 嘅 return policy 咧，就係 no questions asked 嘅，即係譬如我。要買架啲細路要踩單車啦，咁我買架單車俾佢，咁點知咧張凳咧太高，我細路咧就即係未夠高啊，咁我要退貨咁樣啦。咁 Amazon 咧就係、是、無條件嘅，你唔啱得 original packaging， 你搞個 shipping label， 你 ship 翻翻嚟，我哋俾個 shipping cost 咁樣啊嘛。咁你呢度就係咧講緊，譬如我哋澳洲 retail。嗱，呢間嘢叫 Cogan 啦，就講佢個 return policy 係冇咁 liberal 咯，所以就即係可能你 in the meantime 有機會 will lose out 咁樣咯，係啦。咁啊，即係你 Amazon 入嚟，你話會唔會真係搞到全部嘢執笠咧？咁我梗係想啲本地嘢就收皮咁樣啦，因為真係即係本地啲大超市嗰啲嘢壟斷得真係好撲街啊嘛，但係我覺得。就因為你澳洲，你始終係有好多 regional 嘢，你其他大嘢未必入得去。你始終你本地姜都會有佢嘅市場咁樣，係啦。咁啊， 咁係你類似咩咧？嗱，好似 Costco 咁樣嘛 ，Costco 呢度都唔係好成功嘅，但係喺美國好行噶嘛？我唔知啊，美國加拿大係咪好多 Costco 啊？ 行噶，但係澳洲你知而家。你好多人唔係間屋唔抌到咁多嘢，咁你 Costco 你買你，除非你真係唔去旅行同埋高用量啫。你大佬你即係嗱，你飲咖啡，你知有啲紙 filter 噶嘛，係咪啊？即係啲空 filter 可以接咗佢咁樣噶嘛。嗱 Costco 咧就一盒咧就佢係三包包埋一包咁賣啦，咁每包有300包咁樣，咁一次過要買900個 coffee filter， 咁你900個 coffee filter 你就算你日日飲啊，我一日俾你飲一日俾你飲一杯咁樣啦，都差唔多三年啦，係咪先？你點買啫？你唔係好啱澳洲嘅，澳洲啲咁嘅叫即係地方細啊咁樣嘅係啊，唔係特別啱，唔係特別啱呢度咯，係啦。咁啊，下一單料啦，都講 Amazon 咁耐啦。咁啊 ，Elon Musk 犀利喎，呢、這個找數成功喎，你知？佢之前就即係講緊呢個 South Australia 就即係成日停電啊，你風力發電又唔穩陣咁樣㗎嘛，咁就即係佢就喺South Australia 就起咗一大扎鋰電池咁樣啊，係可以儲電咁樣啊，咁佢就即係原本就話，如果唔可以喺100日內起好就即係就如果唔係就免費㗎嘛，佢真係100日內 deliver 到喎，係啦。 但系运行咗未？运行试过未先？ 12月1日就开始运作啦，系啦。 嗱，即系佢起好唔等于佢冇问题嘅。 我佢 run 到系啊，咁就即系，咁就即系讲佢，因为佢7月尾开始起啊嘛，咁开始起到咁样啊嘛。咁如果佢真系运行得冇问题嘅话，你觉唔觉得系俾钱卖广告啊？呢单嘢？ 我覺得喺現即係，我覺得會唔會吹大咗？其實佢呢個 power grid 係咪類似一啲應付斷電嗰一剎那用嘅啫？係咪啊？ 係啊， 即係佢唔你唔可以即係provide 到咩噶嘛？ 佢 長時間嗰 佢唔係主佢唔係主力啫嘛？佢係一來 backup 啊，同埋做 supplementary 啊。 咁但係佢一定要即都係要嗰句話，你要試過先得咯。如果唔係，你冇你口講理論上咧係得嘅時候，如果到即係點啊？即係唔知佢點喎。同埋佢起啲，我唔覺得有咩難度啊。而家好多，譬如我啲電腦都係㗎啦，電腦中心都係有個嗰啲叫乜 unlimited power supply 噶嘛，都係一大堆電池喺度，佢即係能夠頂住佢一陣，令到嗰啲後備嘅發電機可以 take up 啫嘛。佢係咪咁啊？係咪咁啊？ 系啊， 哦， 咁啊，即系 whatever 啦，咁就即系佢而家 run 到，咁我都为佢高兴嘅，即系澳洲系可以做呢个叫做佢嘅 solution showcase 咁样，系啦，咁啊，点啊？你想唔想讲 auction 啊？ 提少少咯，都系未。都是六十几啦，今个礼拜，即系Sydney New South Wales 嗰、那个系嘛，66% 好似系嘛， 66% 啊，咁啊，即系睇下啲咁嘅 Chatswood 啊，即系指标性嘅嘢。 喂，我反而留意到其他，譬如即系除咗 Victoria 同 New South Wales 呢两个省嘅拍卖率之外，我立挂其他嗰啲，哇，都好低嘅啫， 系啊， 即系三十几嘅啫。 你全部都是 西澳啊， 沙零澳 啊，即系咪Victoria 呢？同埋呢个Canberra， 即系首都区呢度系呢三个地方系六啊几个 percent， 即系其实低嘅，因为最 hit 嗰阵时应该系去到七啊几嘅系嘛，嗰啲拍埋个清盘率七啊几 percent 嘅，而家系六啊几系跌咗嘅。不过但系如果我睇翻其他澳洲其他嘅省啊，即系譬如你 Queensland 啊嗰啲地方咧。即系三四十嘅啫喎，嗰啲 系啊，咁啊， 咁 即系其实而家都系讲，而家基本上你都系啲人就开始就即系吹淡风咁样啦，咁就即系一来就系讲澳洲会而家嘅呢个叫资产泡沫系俾呢个叫做GFC 啊，即系呢个2008年嗰阵更加严峻啦，因为。以前起碼仲有 mining 嗰啲嘢頂住啊嘛，而家就係啲嘢變咗更加貴，同埋你個低息環境係令到好多人過度借貸啊，咁樣啊，係啦。 我可能留意到即係一年前啊，或者一兩年前咧，就其實嗰陣時都有啲係報道，即係有啲嘅嘢係話，喂，好高咯，樓價好高咯，咁但係個樓價又係一路係咁升啊嘛。但我發覺今年呢幾個月近呢幾個月啦，係呢啲咁嘅文章，即係暢談嘅文章係多咗好多。呢啲咁樣就係嗰個幕都未爆啊，係咪都係？但係我問題就係話好，其實你之前都睇過就話，其實準説嚟，我説嚟嚟講咧，其實嗰個供係大過求嘅喎，供過於求喎，除咗啲環區啊嘛，係嘛？喺呢个报道咁啦，但系即系嗰个现象系唔系即系好怪咁样畸形咁啊，唔系好健康咁样嗰啲。 咪侧埋一边咯，即系嗱你嗱你嗱你一方面咧，你就见到好多时，譬如你话 domain 啊 real estate 嗰啲咧，出埋好多即系啲咁嘅 young family 买到咩咁，一系就点 overseas investor， 但系你睇清楚啲 young family 咧，好多咧都系即系咩，即系呢个叫做。我储嗱，即系譬如你话份首期10,000蚊啦，我储咗80蚊，但系我老豆俾埋嗰九九二零咁样，系咪先？ 其实佢有啲似香港噶啦，已经啊，即系香港就仲严重啦，仲离谱啦。但系我意思系呢度个楼市嗰个走趋势都系慢慢就 down size， 一路去到慢慢 down 下 down 下，连。即系点啊？连嗰啲新嗰啲叫做咩 ，Young Generation 都买唔到啊！要即系靠副干嘅，而家要呢度已经系咁啦。 系啊，所以咪就系即系讲紧系，哇！呢、這个正啊！呢、這个就系澳洲咧，就一即系比起即系一嗱澳洲咧第四个 quarter 咧，即系 Sydney 咧就起紧350个地盘啦。 好癲喎、哦！你 Melbourne 都係150啫，跟住 Brisbane 咧就大概我諗呢度大概70度啦，我嘅 Toronto 大概60度，係啦，呢個好黐線咯，係咪 啊？係啊，數字上有好大鑊嘅已經係，但係即係冇人知啦，冇人知佢今年係會唔會爆定會唔會升啊？繼續係嘛？呢樣即係好難講有啲啊。其實我都係好大因素都係話外來，即係你嗰、那個 熱錢 係啦，熱錢入咗幾多，同埋你有幾多人，即係有幾多達咁運，就會直湧入嚟買樓呢樣嘢，好影響咯。即係講真，你我就一路都 carry， 但係 local 個人口增長同埋你係有幾多啊，大佬？ 有兩套，即係其實有兩套講法啦。嗱，一套講法就係咧，點解樓價升咧？就係因為一年大概澳洲大概有 2% 嘅人口增長啦，咁就再加上呢個叫做控制 supply 咁樣啦。但係你而家你其實你 supply 係 abundant 咁樣嘅，即係我唔係好理佢啲盤係咪即係根本就冇喺澳洲賣過啦，譬如新嗰啲啦，同埋就即係你 supply clearly 你係 not an issue 咯，你 apartment 嗰啲，但係你繼續升咁，你唔係 blame 黑錢 blame 咩咧？係咪先？ 咁我即係我攞條數而計啫，你話個2% 嘅人口增長啦，但係你係有增長唔 equivalent 你嗰個咩噶嘛？你嗰個物業嘅需求，你冇理由增長2% 就增長2% 物業噶嘛？ 細路都係買樓好冇？真 係你咪出去買一間樓咩？一個人唔會噶嘛？同埋你一定會係好多時候，你一定會係為咗結婚或者係有需要搬出去住你先買樓嘅啫。如果唔係，你通常好多時都住開嘅，可能你都係一齊住啦咁樣，除非。即係嗰個增長唔係咁樣計咯，我覺得又同人口即係唔會話你增長人口1% 嘅樓價樓嗰個供應又要多翻1% 就唔係噶嘛。 係啊，即係我又唔認為澳洲嘅 job market 係爽到係一畢業出嚟做嘢就走去揈一間啦，係咪先？絕對唔係啊！即 係而家係好難啫嘛，即係而家係好難買，即係你。可能你都话要起码做十年八年嘢，你都可能先储到个首期啦。 储个首期，买间 one bedroom 啫，唔系一间屋。 系咯系咯， 都唔系 two bedroom， 咪一 one bedroom studio 嘅啫。唉，咁啊，即系系啦，咁啊，你仲有冇嘢补充啊？今集做到呢度咯，系咯。 冇啦，系啦。 咁啊，系啦，咁即系睇下，希望下集唔好又俾我喺苹果日报揾到啲料嚟耻笑嘅，真系咁啊！自己都唔开胃，大佬即系镬镬都系咁嘅，即系出口变内销啲咁嘅扑街新闻，真系唉咁啊！即系下一集咁啊，希望猫姐翻嚟啦，咁啊，即系睇下月尾啊，圣诞有冇机会做集现场版啦，系啦， 好 OK， 咁啊，多谢各位收听，我哋下集再倾啦，拜拜， 好，拜拜。